这个徐团长呢把你们俩都做了介绍。我知道徐团长您自己是唱这个周云瑞周调的是吗？ 那也是曾祖塔当中的一路的。那么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蒋月泉先生的调门，也喜欢。那么就是说应该曲艺嘛，大家都知道的，要成为一个流派，那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。那是要怎么说呢，不仅要努力，而且也有天赋。所以呢 必须要得到大家的认可。 应该说起来这样流传了几百年的评弹，能只是说有20多位先生，他们创造出了自己的流派。 哎呀， 也是不容易的， 真是不容易啊！真是流派分长啊，这都是文化积淀，千万不能失传。 是的， 看来现在的这个后继有人，发展还是可以的啊。你看坐在我面前这几位呢，就包了几个这个流派了啊，有这个丽调的啊，还有唱沈调的，有周调的，像您还是薛调啊，这个等等的。都是应该说是在评弹界也是中坚力量了。 这是现在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做的工作。如果我们不做这个艺术在我们身上失传的话，我们会愧对我们的祖宗。 你们就是罪人了。 对。 是这么好的艺术要丢了就麻烦了。 是。 那个说到呢，像你们几位看起来都非常年轻啊，应该说在团里面呢现在都是主要演员了。像比你们年轻的现在唱评弹的也有，但是可能还缺成熟是吧？ 是。 因 为评弹演员的成熟期来说是比较慢。 因 为他的艺术需要是说学弹唱，包括我前面说过还要最好是会创作，会自己的唱腔自己设计。所以他的演员的成熟期就势必会延长。你要到能够在观众认可的情况下登台的话，在我们看来大概要至少要10年以上。上手更难，就是也就是男士在上手的位置，我们称一般说小叔是双档嘛，一个弹三弦的叫上手，弹琵琶的叫下手。那上手他要掌握全局 哦， 所以他的成熟期会到20年这样，比较长。相对的来说，我们的演员成熟期的延长，也是使我们现在这个艺术，使我们的青年演员成熟期稍微推慢的一个原因吧。 评弹 有点青黄不接， 有点青黄不接。 评弹呢是一门杂学， 对， 是一门杂学，所以呢，应该说，要对很多方面，生活啊。文学啊， 都得了 解，很多方面都得了解。只有这样呢，坐在观众面前呢，你才能把书说好。 没错，有点像我们主持人，咱们不是专家，但咱是杂家，你各方面呢，你 都 得懂一点啊。 是， 说个像个样子是吧？ 是啊。 所以呢，这确实也是不容易。那么这样，现在呢已经是20:35了，实际上后面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。我想咱们就是一个小型的演唱会了，让大家呢能够饱览一下这个评弹。这样你们三位呢看看是按什么顺序啊，按什么顺序。 这样吧，我们两位男士 先来唱。行。 这个周红小姐 先准备一会儿 她的丽调啊，放在后边。 好， 她唱的比较美，没有动听，让她放在后边。我们先来， 你们先垫一下场啊。 是我们两位男士比较客气。 好，那么下面呢，这个徐慧欣团长和高博文呢，咱们先来上一段，好不好？ 我们来的比较匆忙，所以呢，现在为大家来唱几声，我们的传统的段子，那就是叫《宝玉夜谈》。贾宝玉呢？知道林黛玉的身体不好，所以呢，深夜去看她。那是我们的比较传统的段子。 好， 那么那是讲调。 讲调，这是 讲调， 而且是传统的段子。 传统的段子。 在这里我还要特意说一下，因为我们直播间这个条件有限，所以给大家呢也增添了一些难度啊。不过呢，在现场唱啊，真是听众听起来也真的是不一样啊，更感觉有感染力和亲切感。 有一次呢，我在石家庄演出，穿着长衫走出来，后来呢唱好了以后，有一个画家说，就听见你们江南的这种声音，他就觉得自己在颤抖。

将身靠到龙床上，短叹长吁泪两行。想正宫有甚花容貌，竟把奴奴撇半旁。沁而冷，枕而凉，一轮明月上宫墙。劝世人切莫把君王伴，伴嫁如同伴虎狼。君王原是个薄情郎， 出世生 倒不如嫁一个风流子，朝欢暮乐度时光，紫薇花相对紫薇郎。 倒不是